想都彷徨，吉普西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轻蔑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了你他也把梦留下， 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我是您的老朋友黄欢。这首歌 Lydia， 2004年下半年，有一个叫做菲儿乐团的组合突然走红了，大家都在争相传唱他们的歌，而且专辑里有将近一半的歌曲都在 KTV 里被频繁的点唱，整张专辑都具有非常高的可听性，比如说 Lydia 的巴洛克曲风，还有像塔罗牌的雷鬼，等等等等。那作为偶像剧《斗鱼》片尾曲的 Lydia， 在毫无宣传的情况下红到发紫，也为 FIR 的横空出世铺平了道路。 夜好深了，这窗明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生存已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说好破晓前忘掉， check this out。 醉，怎么会喝醉？因为你的美，爱匆匆一瞥不过点缀。每天大雪纷飞，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在那花间，在那花间，在那花间， 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了心愿，不是这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 是王力宏的一首《花田错》，收录在《盖世英雄》当中。都说周杰伦是中国风的推手，但是在他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明确定义这样一个词。其实充分诠释这个词的就是王力宏的《盖世英雄》。整张专辑概念统一，将中国传统京剧和昆曲还有 hiphop 相融合，呈现出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形式。你看在这张专辑当中，在梅边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汤显祖的牡丹亭，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了 rap 倾吐而出，特别是结尾部分50秒钟有259个字的说唱词，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讶。花田错也是将京剧的演唱方式融合在这个 R&B 歌曲当中，副歌部分变得千回百折，非常有特点。 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罪，有你无法越

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会包围你。 这是黎明，深秋的黎明。还是很小的时候呢，当时家里有亲戚啊，带我到他家里，就会去拿黎明的专辑、黎明的磁带来听。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听一些音乐，听黎明的第一张专辑应该是他的叫做《北京站》，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小孩子总是喜欢听音乐，喜欢一时一时的流行啊。那个时候我和那个亲戚，应该是表哥，都非常迷恋黎明的电子舞曲风格，这张专辑也听了很久很久。虽然说对于黎明的电子舞曲风格很多人都是褒贬不一的，但是他的确是代表了我最初听音乐那段美好的回忆。听到北京站就好像能够回到那个听着卡带陶醉在音乐的年头，真的是一段美丽但是回不去的时光。再来听弦子《沿海地带》。 其实很明白。 弦子这个名字之所以为大家所知，恐怕很多人都要得益于他和潘玮柏合唱的《不得不爱》的成功。这首2005年最动听也是最受欢迎的对唱情歌，着实为潘玮柏提升了不少的人气。而作为其中女生的弦子呢，也是爱屋及乌，受人关注。从网上搜到一些他的歌曲，仔细去听，的确有他自己的味道。只是非专业的制作水准只能够将歌曲限制在网络歌曲的水平。说实话，弦子的声音有着一种不沾风尘的清丽，凭着对音乐的一股热情和年轻的冲动，没有太多细节的修饰和技巧的展现，很直接，有一点点青涩。后来弦子出了沿海地带这张专辑啊，出乎意料的是，这张专辑并没有延续像最清风的古典唯美，还有像颓废的唯你无奈。虽然说做了很多的尝试，但是可能还是会更加喜欢她原来那种比较独立的女生吧。再来听卢广仲《早安陈之美》。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We share the morning。 奔驰车主注意喽，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每日

穿高跟鞋，我是黄欢，这是王菲的《雪中莲》。前两天打开虾米的时候，虾米的欢迎页面是王菲，有一篇专题是说，香港作词人潘元良说王菲要复出开演唱会了，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上一次他的演唱会还是多少年？是12年的事情啊，现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虽然说现在他的身边可能围绕着感情的事情会比较多一些哈，但是面对有一些过于刻薄或者对过于夸张的一些言论，我觉得还是有些 over。来听歌吧，这是童安格的《跟我来》。 让我来告诉你一句话，无论你身处在何方，或许你工作不一定得意，或许你不敢表达真心的你，虚伪的伏笔，告诉你掌握自己的潜力。每个人的年轻只有一次，何必忙着为自己解释？世间哪有每件事都顺利？我知道你要说，我知道你要说，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将你的欢心 是童安格的《跟我来》。童安格的很多音乐作品吟唱着爱情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他的情歌都非常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有的时候是很炽烈，有的时候很悠扬，有的时候又很浓郁，有的时候会觉得很苍茫。 在89年的时候呢，图安格先后推出了两张炙手可热的专辑，一个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还有一张专辑叫做《梦开始的地方》。前一张专辑汇集了像专辑的同名曲，还有像《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忘不了》等等一大堆经典中的经典，完全是一张精选水平的超级大碟。再来听到那英《最爱这一天》。 从轻轻的指尖流出的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秋冬的边界。落日的高端，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心中擦肩过有多少动人的容颜，我心里不能忘，只有你微笑双眼。最爱这一天，黑夜好喜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生命秋冬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和永远。人间事物潮顺过去的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这是彭佳慧 Don't Break My Heart， 原唱是窦唯。参加我是歌手本来应该是彭佳慧的东风，在选秀节目不捧新人反拉旧人的这样一种微妙趋势下，搁置很多年不曾再起的事业终于是迎来了契机。虽然说电视节目是非难辨啊，但是借此挽回已散的光芒应该是一件不难的事情。一些老歌歌迷啊，千呼万唤之下，彭佳慧还是发行了一张翻唱专辑。虽然说有舍有得，但是最终结果的加减上还是让人会觉得哎呀有一些遗憾。这位我们一直珍惜不舍的唱将，究竟还是要把最有力的高音留到什么时候呢？制作一张全新的唱片，哪怕是单曲也好，将自己的唱功尽情发挥出来，让歌迷衷心的期待满意一次吧。节目最后来听到郑中基别爱我，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这座城市偏繁华沙漠，只适合盛开耀眼霓虹，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打听幸福的下落，爱情都只是传说，难开花难结果。生命的讯息我懂，像随时准备燎原的火，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也因此留下了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别爱我，不要给我借口，不要让我软弱，别再把像海市蜃楼，明年生的讯息我懂，像随时准备燎原的火，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也因此留下了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别爱我，不要给我借口，不要让我软弱，别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 次与你重逢。 当太阳再升起， 又该是分手的时候。